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好啊，回来呢就我就说你看到这个九龙西补选呢，这个陈海欣的这个肆无忌惮令到人哋愤怒呢，其实另外一件事呢都几令到人哋愤怒。而家就喺呢个印尼嘅耶加达呢就举行緊呢个亚运会啦。咁呢之前呢就係泳总喺呢个轮选呢个派出呢个运动员去参加呢个比赛嗰时呢就係、是、有一个风波，就係、是、当时其中一位嘅运动员呢就係、是、喺个成绩里面呢是比較好的，即係算是嗰個成績其中一個，即係頭三名之內嘅。咁反而咧就冇辦法入選。咁而最終咧就係揾咗咧就係、是、咧、其他人去替代咗佢。咁大家一路咧泳總都冇公布究竟誒呢、這個嘅即係點解會有嗰、那個即係個人選係啲咩人啊？ 嗯。 咁好多個比賽啦，冇理由唔公布啩咁樣。咁好啦，原來公布咗出嚟咧，就最好笑係咩咧？就是呢被 DQ 取代被 DQ 那個呢就是這個泳總的這個其中一個委員的兒子來的。 不是他這樣的，就是你剛找的那段新聞我因為我 lock 了，就是100米蛙泳呢最快的男子的泳手呢，依次呢就是杜敬軒、郭家輝、楊顯豪、莫啟迪、第五那個呢才是吳嘉欣，吳嘉欣呢就是 就是現在入選的了， 是啦，就是泳總其中一個兒子來的。咁咧就因為咧就話佢嘅理由好搞笑嘅，就話主要咧就因為佢咩五十米蛙泳個項目咧排第二，咁所以根據記錄咧都， 但 即係總結講完之後，我都唔係好明佢。 但好似佢報就唔係報五十米嘅喎，其實係。 咁總之咧，而家排第二嗰個嘅郭家輝咧就係、是、 入唔到啊， 係啦，入唔到圍啦， 係啊，冇辦法參賽咯， 係啦。 咁就原來就好簡單，佢就話原來係有。即係以往我哋以 佢係初選連提名嗰、那個啊，即係所謂個泳總個仔嗰個咧，個委員個仔嗰個咧，即係吳嘉欣咧，係後屘先去取代呢個郭家輝嘅 嚇。所以我咪話你而家香港，即係你以為嗰個淨係呢個咩豆腐渣工程、 啊？佢老豆就叫吳旭光， 等等呢啲咁嘅嘢。 泳線資源嘅泳總要員咁樣，咁所以要俾面佢。 唔係，即係我就話你以為嗰、那個。香港一路以嚟就係靠專業精神啦，我哋叫做 meritocracy 啦，即係叫做即 係能者 居之啦， 係 嘛？喂，大佬，你而家睇到啦，選舉喂何來有呢個叫做能者居之咧？根本個選舉就唔係香港人嘅選舉，根本上就係一個共產黨嘅選舉，然後咧選出嚟嘅人咧，亦都係一個嘅不公平嘅競爭，無窮盡嘅資源，再加埋眾票啊等等啲手段，然後咁樣去令到佢當選嘅。喂，如果你以前隻抽隻單以隻單票制，你抽贏，香港人唔會幾吉吉嘅喎，我覺得。 唔係，所以我覺得今次咧，泳總即係嗰啲咁嘅群體 係好惡劣嘅，我覺得係。 喂，呢樣嘢咧，其實真係係破壞咗香港過去嘅所謂嘅核心價值。 係啊， 即係你所謂嘅有能者居之，真係喺個公平競爭嘅環境。喂，大哥，理由第一就梗係派你啦，大哥冇理由連即係頭嗰五名都冇嗰條友。 係啊， 無端端走去參加亞運。係嘛？ 喂，同埋一百米佢游開五十米，當然你話都係短途，但係坦白講，你個遊戲規則清楚係睇成績噶嘛。咁而能者居之嘅話，點解唔係成績游出好成績嗰個人去代表香港隊參選 咧？所以你啲嘢一定係俾人爆咗出嚟嘅。 咪梗係啦，唔係淨係呢個體育總會㗎。之前都另外啲體育總會爆過嘅，又係輪選。 其實我最近咧，因為咧由於世界盃嘅關係咧，我就即係成日都思考一個問題。即係我唔係幫中國人啦，冇理由十四億人民揾唔到十幾條友踢得嘅人出嚟㗎係嘛？喂，你又唔係落後國家， 你又不是話成個即係足總不重視足球，亦都唔係話冇群眾，即係除了黑哨之外，後屘原來我聽到個信息， 體委啊嘛， 佢話原來咧，其實喺中國內地咧，好多個體育項目咧，都是由即係區啊、縣啊、市啊咁一路咁升上去嘅。佢話原來喺佢最底層嗰度咧，基本上咧已經係靠裙帶關係嘅，即係話我老豆就認識你嘅，就算唔識都好啦，都可以俾錢啦，可以靠人事嘅關係咧，就係、是、你栽培我個仔，俾機會佢踢。 That's why 咧，我巴士你光咯。 即係咧 ，That's why 咧，最後嘅結果就係咧，唔好波嗰啲咧就入曬選，唔好波入。嗰個原來唔係淨係足球啊！我聽人講咧就話咧，就算係中國所謂最強嘅項目，包括舉重啊。包括即係我哋成日攞金牌嗰啲跳水啊， 嗯， 嗰啲項目咧，全部都係咁。但係嗰啲項目冇所謂，因為點解咧？喺國際競爭冇咁激烈啊嘛。 因為始終都係無論出 A 同 B 都好啦，中國都係佔優勢 啊嘛。都嚟打乒乓波嗰啲都係， 係啊， 係嘛？打羽毛球嗰啲又係嗱，嗰啲全部都係中國贏㗎啦，係嘛？男女子都差唔多係舉重啊嗰啲，全部都係。如果問我邊個咁 Q 多個金牌啫，嗰啲咪？在國際的市場上面咧，呢啲啊其實係 market 唔到嘅。 我應該是專攻嗰啲冇人、冇商業化價值、冇商業價值的比賽。 唔係，但係佢話原來在那些嘅範疇裏邊咧， 都係要講關係， 一樣是咁樣的，所以咧，佢話出嚟嗰啲唔係最叻嘅。點解你記唔記得有一次咧，有一條友咧好冇癮咧，走去代表日本隊啊？ 咪就嗰個何志禮咯， 打乒乓 打乒乓波啊，小山智禮啊嘛。 喂大佬， 因為佢要讓賽啊。 係啊， 佢唔肯啊。要讓啊！要讓個冠軍俾人啊！要 喂，所以佢成個制度咧係腐爛到不得了啊！喂， 喂，但係你而家嚟到香港，我就係話， 喂，咁先大鑊， 先大鑊！我就你以為體育比賽都肯定係有客觀標準㗎啦？啊，佢可以唔用嘅喎， 咪咯？ 係到時係唔需要解釋嘅喎。 佢嗰個好似排第五都冇嘅啫，第五個 係啊， 排唔係第五啊，頭嗰四個都唔係佢嘅， 頭嗰四個唔係排第五咯， 因為日都係威嘅，即係我參加過亞運會咁樣係咪啊，大佬？咁但係喂，體育運動即係學你話齋係即係 有客觀標準噶嘛？游出咩成績？ 邊個游得快？邊個咁慢？ 咪係咯。所以你話即係 meritocracy 最容易 measure 嘅就係體育運動。 你話作文，我同你作嗰篇嘢啊？我 唔係你話派候選人 考官咁都得啊？ 派候選人咁可能鍾樹根覺得自己勝算大，可能陳家沛覺得自己勝算大，你都話有啲所謂嘅主觀成分喺度啊， 即係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係嘛？但係你大佬入今過去一年又出咩成績？呢個絕對客觀嘅喎，我覺得呢樣。 同埋喂，全世界入呢啲咁樣嘅國際性嘅比賽，第一就有個標準時間啦，第二個就係即係你個區，即係我俾啲名額你，都係你諗住你派最快嘅幾個嚟嘅，大哥。你唔係派第五個嚟噶嘛？你個香港排第五嗰個可以出賽？反而第一、第二嗰啲，好似話第一嗰、那個唔由呢個項目， 佢又冇參加啦，佢自己冇第一成績嗰個冇參加自己。 咁你第二嗰個都應該去過啊，即係郭家輝都應該去過啊。而家嘈出嚟嗰個應該就係郭家輝啦，唔使諗啦。係 啊， 係咪？ 所以我就話嗱，你都唔敢得罪呢啲咁樣嘅榮總啊，呢啲咁嘅人，因為咧佢咧就會之後咧就會追殺你，甚至用盡各種方法 DQ 你。 嗯， 所以我就話你以為真係喺嗰個嘅政治裏邊先有 DQ 咩？喂，大佬，你睇到呢啲咁嘅體育總會，佢咪一樣係用呢種嘅，佢仲戇居啊！佢連一個理由都冇啊！其實係 裙帶關係， 佢 DQ 你嗰陣時，連個理由都冇， 俾唔到啊！ 佢唔需要俾啊！你明唔明啊？所以喂，大佬，泳總亦都係屬於 喂，同埋你老實 政府認可嘅一個體育總會嚟嘅喎。 亞運係四年一獲係嘛？即係對香港嘅運動員嚟講咧，好係 啊，四年一屆。 嗱、奧運我哋一定參加唔到嘅，係嘛？ 好少達到標咯，奧運 係咪咯？好難達到標。咁你連亞運你都我排第二嘅，你都唔俾我參賽，你整個丙到第五嘅， 因為對一個香港， 因為佢老豆係泳總嘅委員， 同埋對香港嘅運動員嚟講，即係佢最大攞到牌嘅目標其實係亞運啊嘛， 有機會咯， 係啦，奧運就真係好難，奧運就真係好難，都有啊， 今次咪 歐海純咪接力攞咗個銅牌咯，佢哋 四成一百 啊，係啊，四成一百，但係你諗下，如果對一個運動員嚟講，訓練咗咁耐。對他來說都是參加國際運動會，而國際運動會裡面有認可的當然不是全運會啦，國際嘛，那當然是亞運會啦， 奧運就攀不到 牌，那你想想一個運動員可能參加只有兩屆而已，其實是、 嗯、 那你 DQ 了他一屆，其實可能他之後就沒有機會過了他黃金時間，過了他巔峰 時間，下次他可能排不到第二的了，在香港， 所以我就說是很 用什麼被人過頭啊，大佬這些運動 都挺難堪的東西，挺難解釋的，我覺得是 他說上訴都不行啊， 喂，坦白講啦，隻手遮天㗎啦，呢啲泳種咪嗰啲咩黃敏光啊，定乜鬼嘢啊？ 黃敏光係 係啊，啲全部隻手遮天㗎啦，所有體育總會點解又撐住呢壇人呢？你以為唔關政治咩？運動員 一樣係做統戰工作啊！ 呢啲全部都係建制派嚟嘅大佬啊！ 全部都係統戰工具。 體育總會全部都係建制派，因為喺功能組別選舉裏邊，體育總會全部都係撐馬逢國噶嘛。 嗯。 點解上次啊周博賢選得咁辛苦都輸呢？就算佢攞到文化藝術界嘅支持都，佢攞唔到體育界支持啊嘛。好啦，呢個就係利益交換嚟嘅。 其實佢唔使咁辛苦喎，話笑話。 點都係輸啊！ 唔係唔係掛緊喎。 你想到那些體育總會為什麼萬年體育總會無論他們做多少測試犯錯都好呢、都可以繼續坐下去拿政府撥款，然後手握著運動員的生殺大權，而你班友又不可以挑戰這些體育總會的成員的權威呢、就是這樣嘛，不是萬年國會一樣， 不是而且 他萬年總會來的，真的 我拿、大陸那樣東西來、就是、做這個類比呢，是在於 好像跆拳道都爆過醜聞出來的，好像 是就是港英年代呢都不敢做得那麼過分。 港英年代，喂，坦白說，他找個鬼佬叫沙利士，看著你班友，是吧？現在不是嘛，現在是左佬來的嘛。左佬，坦白說，行事作風已經是沒有規矩可言的了，全部都是利益，裙帶關係這些東西。所以你怎麼，以前你說港英時代很簡單的，喂，港協暨奧委會，兩個組織來的，不是一個組織來的。 是喎，港協、 港協喎、 K 喎， 係啊，港協、K 奧委會係兩個組織嚟嘅喎，即係話政府係有 say 嘅喎，靠市政局、區域市政局，沙利士啊個班友係有 say 嘅喎，其實 夾實佢啊， 係夾實呢啲左佬嘅喎，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左佬已經控制曬呢個體育總會啦嘛，係嘛，咁你好簡單啫嘛，包括霍公子一樣，有何成績出嚟咧？ 霍公子犀利， 係嘛，佢諗住交俾自己個仔嘅喎，由霍英東、霍震霆到交俾自己個仔嘅喎。 成個體育王國 是細集的，所以想想幾荒誕、你說喂大佬，香港說了都是一個國際城市來的，政府每年投放這麼多資源去培訓那些精英運動員、但是你發覺你沒辦法，你整個體育總會又是一個這樣癌症的腫瘤，跟著你數去文化界一模一樣，全部什麼，因為它背後就是一個利益集團，而它在選舉政治裡面要控制這個利益集團，比如我出版界，我們經常都笑過彭志銘，他又是國術，又是編劇，又是出版社老闆，但是他三個功能組別他都不是選民，又不是體育界，又不能夠在娛樂界，又不在這個出版界投到票 的。所以這個呢就是、功能組別衍生出來的後遺症， 肯定是啦， 是嗎？ 你試試如果功能組別的代表是、周博賢，如果泳總裏面有個運動員這樣投訴， 一定就 立刻會走去查，走去查啦，係嘛？避科亞運會之前， 喂，你而家基本上成 你黃敏光同馬逢國係同一個系統啊嘛， 遊遠啊而家。 所以乜嘢好多人就話：，哎，我哋運動員唔理政治，唔理政治。好啦，其實你出咗呢啲問題嗰陣時，呢啲咪政治問題咯。輪選邊一啲運動員去？點解叻嘅運動員去唔到 ？Exactly 咪就政治問題咯。係嘛？你可以唔理，不過當嗰啲問題發生到你頭上嗰陣時。就不到你不理咯， 同埋咧，香港 呢、這個唔係唯獨是香港，話佢聽，任何世界嘅體育運動員都要面對， 尤其是係第三世界國 家。係啊，因為嗰個利益嚟嘅嗰個係 嗰啲富二代嗰啲啊，係咪？我仔係咪？明明係由第三世咁樣，喂，但你都要俾佢出賽咁樣係咪？夾都要俾佢，喂，因為話曬日後公眾要組噶嘛。 喂，同埋佢第一佢攞嚟威，第二咧就係咩咧？將來如果佢要加入喺呢個體育總會裏邊咧去做呢個領導層嘅話。他咪由呢個專業運動員的身份去上咯，而唔係富二代咯。 仲有嗰、那個係有經濟界外效益㗎，因為你有廣告㗎嘛，你可以做代言㗎嘛。 唔係，所以我即係呢個亦都係翻翻去頭先明哥個問題一樣。 嗯， 好多時候香港人咧有一陣咁嘅人，就係、是、我淨係運動員嚟嘅啫，我淨係幫基層嘅啫，我唔理政治嘅。 政治還政治，運動還運動。 政治還政治，運動還運動。政治好污糟嘅。對不住，其實政治是存在在你生活裏面每一秒每一刻的，其實不是外在於你只是好像參加政黨才是政治，大佬 office 的升遷是政治，是不是體育總會輪選運動員代表香港的比賽是政治， 都竟然是政治， 我一定是添，一定是添，如果你不去維權，你仍然覺得喂我要撐回那些 左佬去做你的立法會功能組別的代表， 嗯， 那就抵你死咯，我覺得你就令到這個這樣的體制一路延續下去。 我覺得最悲哀就是 共業來的，我覺得 你將大陸的體育的腐敗的制度你現在延伸了過來香港，我覺得這個是最大鑊的問題。即係哪一個運動員，即係舉重又好，打排球又好，跳水又好，哪個叻同唔叻嘅話咧？其實真係有客觀標準。 咁梗係有啦。第一，你參加國際比賽嘅成績，或者認可嘅國際比賽嘅成績係， 嗯， 公開嘅嘛，所有呢啲嘢。 嗯。 譬如好簡單，我淨係認同咩國際分齡賽或者咩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乜乜，你喺嗰幾個比賽裏邊遊出咩成績？ 嗯。 呢啲冇得呃嘅噃，因為所有都係大會。 除非佢食咗藥嘅啫，你話佢 嘅啫，係咪咯？所以我就話，你如果去到咁樣明目張膽嘅話，就冇得好講喎。我覺得根本係， 亦都想像唔到，因為點解咧？ 而上邊係唔會理嘅噃，即係你見到劉江華條契弟喺耶加達嘅喎，而家嗰日仲見到佢同嗰啲阿歐海純喺度影相嘅喺度。 因為點解咧？香港嘅體育運動咧又唔係太過標青，所以更加咧係唔係好覺唔係好覺啊！即係大家冇期望啊嘛，唔會諗住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可以攞亞運金牌嘅嘛。咁所以咧，佢更加可以喺呢啲嘅度咧係上下其手，因為你唔敢 at 第一啲運動員，喂冇運行嘅喎， 係啊，你以後冇運行嘅真係啊， 喂係人都知道呢，這個郭永健係嘛？郭咩健啊？喂係佢爆出嚟嘅啦，鬼知咩？係咪佢都俾人上訴完都俾人撳低咗咯？即係好明顯嘅，我睇到呢單嘢咧就發覺，喂香港真係行路打倒褪喎，有一個國際城市本來。學你話齋，即係崇優嘅，即係根據呢個 meritocracy 去選擇人才嘅地方。原來而家講關係嘅，講利益嘅。 係啊， 咁好大煲嘅喎。 榮總呢單嘢唔係第一單嚟嘅， 唔係冰山一角嘅問題嚟㗎。 台拳道總會都試過㗎，跆拳道都試過㗎。 唔係冰山一角嘅問題，而係你係不斷係 spill over 到去各行各業嗰下先恐怖喎，大哥。 因為大家已經習以為常啦嘛，喂畫眼畫到個地步都冇人覺得有問題。你問我？聽日呢單新聞大單噶啦，我覺得 大單大單， 係啊， 你唔講我都唔知道， 因為大家已經畫牙畫到個地步係咩咧？就係嗰啲新聞佢唔覺得有咩問題，哇、哦！大家就算覺得有問題都好， 慣咗啦， 係咁噶啦。喂，你見到隧道口嗰個萬國殯儀館嗰個隔離嗰張咁嘅陳海欣嘅海報，篤眼篤鼻，係好多人係冇感覺噶啦。誒、建制派係咁噶啦，佢哋有無限資源。喂，嗰樣嘢係唔公道、唔合理噶嘛，其實係。 應該 你點可能容許咁樣嘅嘢發生啫？ 我哋要懲罰佢係點咧？即係講翻轉頭都要講嘅，就係、是、你即係喐咗佢嘅話咧，就係、是、打破咗佢呢一個咧嘅神話，打破咗佢呢個 formula， 打破咗佢呢個用人嘅原則，即使係咁嗱，你財大氣粗咧，你都係瓜嘅，係嘛？喂，香港人就係要唯一而家可以死唔斷氣，就係、是、仲可以頂下。 喂，所以我咪話咯，如果你 喺呢啲咁嘅細節上邊，我哋頂一頂。 如果你唔將明哥呢壇嘢攞出嚟講， 嗯， 實際上。這個不是牽涉到我對明哥個人的看法， 我不認識他， 而是說那個政治去運用明哥作為選舉機器，而一個高牆的人扮弱者，扮基層，這件事你不篤爆他怎樣借明哥這件事來宣傳的話，他就是中咯，我覺得 是出事 的，我覺得傳媒是有責任做這件事。今次他因為做得過分，太過肆無忌憚，是觸怒了傳媒，是不是連陳志雲都動他是有原因的，是因為他做得太過分了嘛，大佬啊，是人都知道你是共產黨的候選人的，每一天講大話，我怎麼信你是做這個民意代表呢？如果是這樣，喂，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懂得想的，你在自己參選問題裡面每一天對著鏡頭在講大話，除非我最終如果你陳海欣不參選，我就公開向你道歉，是嗎？你現在是每一天對著鏡頭在講大話，如果你說我作為一個傳媒人，我仍然隻眼開隻眼閉當看不到的，喂大佬嘥氣了，根本是你香港的公平公正廉潔選舉是玩 Q 完的，你現在是明明看著跟看著中票一樣的， 偷步嘛，現在 是看著偷步宣傳，還要是鋪天蓋地用盡所有的財政資源去買一個這樣的世界殯儀館，外面不是裡面，裡面是不用買的，其實就用這個這樣的宣傳橫幅二十幾萬，是吧？然後就說我沒有，我冇鬼鼠啊！我啲勁直直翻印曬我的名喺度嘅，有咩鬼鼠啊咁？喂，大佬，你以為嗰啲記者係傻？佢以為全香港嘅人都係傻？如果你見到呢啲嘢唔出聲，即係等於你見到女仔俾人喺條街嗰度俾人非禮，你唔幫手，你唔出聲，然後大家習以為常。好啦，阿 Bills 個競選經費呢樣嘢，然後跟住到種票，然後跟住到選區劃界， 跟住到票站嘅分布，逐樣逐樣逐樣畫曬牙啦。咁你問下最終我哋嘅選舉同菲律賓同孟加拉呢啲第三世界國家嘅選舉有咩分別？ 我哋都係幫緊呢個一國兩制做呢個花瓶， 衰過菲律賓啊！ 花瓶， 因為菲律賓係直選嘅，係個總統都仲係。 菲律賓就 一人一票㗎， 淨直接派錢添。 但係佢都一人一票。我哋已經係一個假嘅選舉，一半係功能組別，係咪已經唔係一個全面直選嘅一個咁嘅議會？然後仲要先用比例代表制打散你泛民。好啦，打散咗20幾年就發覺，咦唔係喎，自己都大鑊。好啦，跟住就搬龍門喺選區劃界。今日楊雪瑩等等佢哋公開走去反對呢個選區劃界。有冇人重視呢個新聞？冇。我想問，選管會仲信唔信得過？好多人話馮華嗰啲唔會有利益啊，乜乜乜啊，嗰啲司法人員係，我相信佢哋冇利益。不過喺馮華後邊嘅選管會後邊就係地區嘅民政專員，就係當區嘅選舉主任。 嗯。 而選區劃界就係諮詢呢個民政專員嘅，佢哋後邊就係劉江華。咁你諗下啦，佢哋俾上去選管會嘅係一個乜嘢嘅建議？ 嗯。 而中聯辦係有曬呢啲嘅每一個每一層樓嘅投票取向啊等等呢啲資料嘅，佢咪就住真係度身訂做咯，可以。好啦，跟住到票站，個票站擺喺邊？就算佢唔喐你嗰個選區，佢將你嗰個本來投票取向係傾向泛民嘅票站攞走， 同埋有時佢會拆咯。 係啊，拆開去一條， 因為我哋唔夠有啊嘛。佢拆開兩個票站啊， 拆開兩個。 佢出蠱惑嘅時候，你都冇睇得咁緊啊嘛，大佬。係嘛？因為你有啲冇咁醒目噶嘛，有時你啲即係監察投票代理人啊嗰啲咁樣。 跟住第三， 投訴唔識投訴， 所有威權體制極權國家都用噶啦 ，DQ 候選人。而家香港終於用啦， 嗯， 係嘛？馬來西亞用，俄羅斯用，好啦，而家香港用啦。第三度搬龍門就係 DQ 候選人。劉小麗究竟入唔入到閘？我叫佢唔好理啦，因為姚松炎上一次係咩咧？就是、用 DQ 拖到佢最後尾先至開始個選舉工作。 係 而對家就已經溝部宣傳咗三個月啦。 嗯， 系咪你已经蚀晒张噶啦嘛？佢而家又用紧呢个方法啊嘛，所以就刘小丽要拿林即刻去做竞选宣传。 唔系佢搞到咧，你班友仔咧喺选举嘅工程里 心大心细，谂呢样谂嗰样，战战兢兢，就已经冇咗一往无前嗰种决心。 喂，连谂下 Plan B 都要度埋啦，吓、啊、李卓人去顶都要度埋啦，大佬。 喂，即系好简单，等于一个游泳嘅运动员。喂，大佬，我一世人父母摆咁多心血去栽培，然后跟住你能唔能够代表到呢个香港队去参加亚运会？ 都戰戰兢兢， 唔係取決於你游泳嘅成績，都要戰戰兢兢，走去打聽下泳總呢個委員嗰、那個委員陪阿吳敏光食下飯，收下風咁樣。假設啫嗱，唔係真嘅，即係收下風咁樣，睇下啲世伯會唔會幫下手咁樣。喂，大佬，呢個香港社會嚟嘅咩？ 唔係本來就可以專心一致， 一往無前 操練嘅， 就係一往無前咯。係啊， 上晝就去做 weight training， 下晝就練水咁樣，係嘛？夜晚黑就好好地休息，即係瞓覺，食好啲有營養嘅嘢，準備參賽。原來而家係冇嘅。喂，你知道啦，我僆仔嗰陣時候都有游過下水啊。當然我唔叻，唔係叻嗰只啊。喂，嗰啲同學係由個老豆由三四年班，甚至乎更早嘅時候咧，已經操到佢咧係喺我哋即係泳隊裏邊咧，真係想看所向披靡嗰種。 喂，女拔萃嗰啲咁叻，喂，差唔多全職操練嘅人哋。 我哋嗰陣時候都係差唔多。 而家女拔萃嗰啲女飛魚啊， 所以而家好憎游水， 但係要父母投放好多心血落去栽培出嚟嘅。 係啊， 當然佢亦都因為游泳游出成績來，所以亦都可以去到美國一啲嘅 名校讀書。 因為佢哋就係由 NCAA 啊嘛，由呢、這個即係大學運動會啊嘛，美國。 嗯嗯。 咁、所以可以代表嗰啲 Berkeley 啊嗰啲去游啊嘛。當然亦都係另外一條路，我覺得係啱嘅其實。但係你要知道一個運動員嘅心血，佢自己嘅努力，佢父母擺幾多心血落去。然後最終屌我阿爸係李光咁啊搞掂， 嗯， 係咪？即係你見到選舉都係噶，最有戰鬥力嗰啲俾你 DQ 咗， 嗯， 好啦，然後跟住你就派出去參選嘅人，佢仲要用戒票，仲要用搬龍門，各種各樣嘅方法肆無忌憚，而你香港人對於呢啲咁嘅嘢咧係視若無睹，連憤怒都冇憤怒。 唔係，同埋佢做一個好壞嘅示範效應啊嘛！我而家要做 smart ass， 係啊， 喂，大家就係要喂嗱， 你要行嗰條隊咯。 呢條路啱嘅啦，就係、是、smart ass 偷步冇問題。嗱，呢個就係我哋香港人係咪而家嘅精神啫？ 喂，而家已經連呢個核心價值都冇埋。香港人，你話以往就算無論幾撲街都好，你話嗰啲工聯會又乜都好， 他都收守回一個選舉的遊戲規則，在97年之前是看到的。 是 不是民建聯四大天王他都是跟回那個遊戲規則去玩的嘛。 他就瓜了，所以。 不是他第二屆贏的，他第一屆瓜的嘛。 他第二屆贏的原因是改了比例代表制嘛。 不是95年那屆他贏出了幾個的。 不是贏了一個陳婉嫻的。四大天王一樣。 陳婉嫻陳婉嫻。 陳介霖一樣輸，譚耀宗又輸，譚耀宗輸俾李華明， 就係贏咗麥海華，好似九成，本來輕埋嘅應該，好似喺九龍中啊，好似係。 喂，佢真係全靠阿爺度身訂做一個比例代表制俾佢，喂，佢先至可以喺每區有一席啫，大哥。 然後跟住一路咪咩咯？ 壯大啊！ 壯大咯， 跟住食埋我哋啊，大哥。 咪咯，所以我就話即係。好多人仲喺度講話，唉，呢啲地區嘅基層嘅嘢就唔好講咁多政治。我覺得呢個係好可悲嘅，我覺得，即係好失望啊！其實 分分鐘都喺度講緊啊！你唔好以為嗰啲區議會選區仔啊，即係唔重要啊！咩香港人有好多係扮 high 噶嘛，區議會又唔投，就立法會先，即係吹下雞，真係好緊。 梗唔係啦，嗰啲係裝腳嚟噶嘛！ 你唔知啊？ 每一次選區都係一個動員，每一次選舉都係。 嗰陣時候馬鵲定阿肥仔強啊？做過調查嘛，佢比較咧喺每一個嘅票站裏邊有泛民區員同冇泛民區員嘅區議會選區，泛民嘅得票率啊，一抓個 graph 出嚟已經睇到啦。就如果有區員嗰區，成個泛民係多票好多嘅；一冇泛民嗰個選區，大跌嘅。尤其是係可以比較到前後，即係例如話，我而家擊敗咗民主派嘅劉世良咁，我係左仔，我攞咗個位置之後咧。跟住我在立法會裏面咧，我捧嘅裝腳咧，例如係陳婉嫻咁講咧， 就得票上升 咯。冇錯， 因為佢 跟以前你司徒華就掂， 佢拍住佢開街開耳辦噶嘛，同埋佢會落去用立法會議員嘅身份調動好多政府資源落去幫佢噶嘛，包括房屋處啊，好多要見官擸埋佢去啊， 好簡單， 係呢啲咁嘅嘢嚟噶嘛。 六四七一呢個區議員，點樣肥肥流都好。都派下傳單，叫下向六四啊，貼張 poster 出嚟啊！你有冇見到建制派嘅區議員會貼呢啲 poster 啊？係嘛？即使唔係好即係上心嗰啲，即係肥肥流嗰啲，係咪？好，今日我哋加多字話細路係嘛？我哋不如休息一陣，轉個第二個話題。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是講暴力，你救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的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的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救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